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迟小迟回过神来，想楼哥是不是没有睡醒啊？楼影响是不是吓着小池了？于是两个人接下来都规矩了很多。楼影不接鸡蛋茶，只由着迟小池一口口喂，热腾腾的喝过，胃里舒服了些，才饮了药。赤云子等人心疼师弟，各式伤药流水似的送上回首风来，但不知他是被什么恶物伤到，使了无数灵丹妙药，那一身红痕也是顽固难消，看起来着实可怖。赤云子每来探望他一次，心中便更添懊恼一分，都怪自己识人不明，又太过心慈。那燕京华不知在自己眼皮下弄了多少玄虚，自己还浑然不觉，平白害苦了师弟。思及此，赤云子便对燕京华更恨上了一层。 听说那人在明月楼上日日喊冤。 文玉清已在软枕上温声道：“ 嗓子都喊哑了。”“ 哑了倒好，省得说出些败坏你名声的混账话来。昨日我便处置了他，师弟安心养伤，为兄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。” 文玉清放下卷起的衣袖说：“ 师弟有个不情之请。” 赤云子自是应允：“ 你说，为兄听着。” 闻听师兄刚收燕师侄为徒时，燕师侄修为不坏，天赋卓伦，也向学肯学，怎会变得这般懒惫不堪，刁钻阴险？师弟晓得，师兄收徒不会是这样不经考校，贸贸然就收入内门的。 世人便爱听好话，这一片温声细语的马屁让赤云子心中熨帖了不少。 师弟，你是说？ 文玉清将被子往胸前拉了一拉。 我猜燕师侄莫不是被什么妖邪附体了，不然何以会违背师兄教诲和妖邪勾结？ 赤云子心念一动，觉得此言有理，又陪着文玉京说了些话，方才拂袖匆匆离去。楼影注意到他去往的方向是明月楼，他将卷起的衣袖放下，把伤口遮住，把在外侍立的迟小池叫来。迟小池端着药盘进来，在床边坐下。楼影将上身巾带松开，任衣服从后背滑下，伏在软褥上，任迟小池将药油在指尖搓热，在他背上的伤处轻轻推开。这药是从系统里兑来的，见效快，药力也强，药油进入伤口时痛感也该是极强的。迟小池想留意观察一下楼影的表情，却发现他神情平静得很，正在认认真真的侧脸看着自己，心内没来由的一悸，就把视线转开了。 你跟他说过了吗？ 嗯。你竟然还记得这件事？ 池小池眼睫轻轻垂着。 我当然记得，燕京华嘛，他原本就是个应该存在的人。 在鲛人仙君里，那名原主燕京华从来不是恶人。那个西北货鸠占鹊巢多年，也该把自己这些年吃进去的东西连本带利吐出来。池小池想了一会儿心事，趁着在涂抹他腰窝处的伤时，悄悄地把脸又转了回去，偷瞄了一眼。谁想楼影还枕着胳膊，堂而皇之地侧脸看他。 那柔软的目光像是不偏不倚地刮在他的鼻子尖上，惹得池小池身上直发燥。池小池定了定神，笑道： 师父躺正了，你看你有的跟个麻花似的。 让我看看，麻醉效果很好。 池小池反应了一下，才明白了他话中的意思。他有点飘，却又有点不敢细想他话中的意思。于是接下来的擦药，飘飘然的池小池感觉自己就像在一只大麻花上涂抹蜜糖。当然了，关心回首风的不止禁虚五军。在公审后第三日，叶继明总算藏在酒坛里偷偷混上了山。他悄悄来到回首风时，池小池正在熬汛油，上好的澄澈茶油内里滚熬着秋日里新鲜采来后晾干来的燕来汛，鹅掌般肥嫩的汛子熬得出汁，被油气蒸出的松针香气郁郁入怀，鲜美的叫人闻着味道都能吃下一碗面条。叶继明寻香而来，在回首峰风头绕了几圈也不得其门而入，只好拢住口大喊道： 端书爵，小鱼，鱼头，木鱼。 池小池闻声出门去捉了条蛇回来。 一身酒味。 池小池笑话他道： 正好给我这添一道酒酿蛇。 叶继明四下里看看。 那姓文的呢？听说伤得不轻啊。 池小池嘘了一声，拉开前襟，那里鼓鼓囊囊的藏着一只白绒小猫，挂在他前胸处盘成了一只又软又暖的毛线团，睡得酣然。叶继明吃了一声： 矫情。 然而嫉妒使他面目全非。汛油炒好，池小池并没有打算即刻服用，拿了几个罐子分存了起来，又带着他的师父回房午睡。用池小池自己的话说，有话找当事人唠去，反正你来这一趟关心的又不是我们是死是活。这正合了叶继明的心意。在池小池爬上榻揣着他的猫睡着后，叶继明化成一盘小蛇，绕着那只右手盘环两圈，用蛇信在中指指节上舔了两下，耀武扬威道： 木鱼，给本君出了。 那只手应声而动，搭在榻边轻轻勾了勾指尖，幅度很小，像是怕吵醒池小池。确认池小池与楼影已经睡熟，段书觉方才在榻边写道： 叶秀，许久不见。 叶继明探着脖子看他写字： 没死就成，本君为着你这破事儿，几日几夜没有合眼，你要怎么陪我？ 段书觉道： 让叶兄挂怀了。 哼，就这样啊。 叶兄想要怎样的赔偿呢？ 说的像你赔得起一样，你要是被功力全废的赶下山，还不得靠本君养活，到时候你能为本君干什么？ 段书觉认真想了想，一字一句地写： 我还可以钓青蛙给你吃。 看到这行字，叶继明突然有点心动。上辈子叶继明一直很喜欢段书觉，他想过很多跟段书觉在一起后的场景，但哪样都不如段书觉描述的这个小小画面更让他心动。叶继明吐吐蛇信，低下三角形的蛇头温驯地贴在他右手指节处蹭了蹭。 滚滚滚，本君从来不吃青蛙。 他想，你只需要每日摘一小篮蛇莓给本君，本君就勉为其难养你一辈子好了。